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五行，第五行，下面从《法华经云》开始啊，最后一句，《法华经云》，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所以折合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宣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这是引用《法华经》的一段经文啊，佛应化在世间，为大众讲经说法，原则只是两个，一个是真谛，一个是俗谛。俗谛好懂啊，完全是以我们世间人之间啊，世间人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真的啊。那佛随顺我们的说法呢，我们很好懂，所以跟我们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我们都能够理解。如果随顺真谛，我们就没办法了解了啊。真谛是佛放下一切万缘清正的境界，我们没放下，跟放下之后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听佛说法呢，就像听神话一样啊！特别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世间人还有妄想分别之处，看华严经就是看神话故事啊，无法理解啊，跟我们讲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的还挺热闹。啊，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啊，六道里面非常热闹啊！啊，有没有这些事情呢？是有，理上没有，相上有啊，性上没有。佛终极的目标，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我们能见得了吗？啊，答案是肯定的，确实能见得了 啊，只有真正听话才行啊！啊，对佛要有真诚的信心。要听话啊！要依教奉行，听话里是最重要的。佛教我们放下，我们真要放下。还有自己的贪爱，还有自己的情执，这个就难。啊，佛度众生，大经上常讲要无量劫的时间。啊，为什么要无量劫？这放下就是嘛。问题就是无量劫他也放不下。人的二类也是。就像资料库一样，点点滴滴都保存在那里。这个案子没消掉，永远放在那个地方，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只有真正称得上是善根深厚啊，一文勤务，对于佛菩萨100%的顺从，这孝顺佛菩萨了啊，丝毫不敢违背，这种人好教啊。古德常讲啊，为上智于下愚，最容易得度。上智一文勤务，他真放下，他明白了。下愚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能放下，他听话。所以他也容易得度，也容易证果。最麻烦的就是当中这一段，不上不下，而且人数特多。啊，世尊，当年在世49年，全是为这类人呢，不上不下的。上智见到他就大彻大悟了，下愚见到他就往生极乐世界了，真好办啊。啊，是根熟众生，什么样的根性成熟了？上智成熟了，下愚成熟了。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给我讲过好几次了，他是非常想学下愚，上智学不到啊，想学下愚，学了几十年学不像啊。啊，为什么学不像呢？习气改不了。啊，李老师多才多艺，他学的东西非常多啊。啊，琴棋书画了，很难舍掉。啊，只学下愚，学不下。啊，那我们在修学佛这几十年当中， 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亲耳所闻的，一点都不错。这两种人成就特快啊，成就非常殊胜啊。啊，让我们这一般人，无论在家出家，弘宗言教，住持正法，这些大德们确实望尘莫及，比不上。啊，哪有三年五载啊，欲知时至没有疾病，身心健康啊，说走就走了啊，瑞香稀有，这真的不是假的，哎，亲眼看到的。啊，用他们来印证佛经，哎，经上没讲错。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连消息都没有。过失在哪呢？经没过失，佛菩萨没过失，祖师大德没过失，过失在我们没有放下。啊，为什么老放不下？执着的习气太重了，时间太长了。放下是偶尔听到，熏习时间短。还不能形成一股动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老毛病。我们常讲的控制它，占有，那是老毛病啊，它就发作了啊。知道很清楚，放下是对的，可是境界现前了，自己做不了主，明知故犯。啊，当然这里头因素非常之多。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我们对于世尊所设的这经教啊，认识不够啊。啊，仅仅认识这一点皮毛啊，啊，我们学习在外面宣讲。宣讲不是如来真实意啊，我们没开悟，当然要依靠祖师大德的注解。祖师大德注解我们也看不懂啊， 那是他的意思。是不是佛菩萨的意思呢？要看注解的这个人，他是不是真放下了。如果他确确实实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他是阿罗汉的境界，那当然比我们高多了。阿罗汉的境界来接如来真实义，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距离。那如果这个人是菩萨的境界，跟如来真实义接近了，依然有差距啊。所以佛教大经常讲啊，这一桩事情，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你成佛才真完全了解啊，你能够一层一层向上提升，这是好事。啊，像上楼梯一样啊，一层一层往上爬，不断向上提升的，向上提升就是放下。啊，我们上楼，放下一楼才能够登上二楼，放下二楼啊，才能登上三楼，就这么个道理。你到一层的时候，你舍不得放下了，那你就停在这里，你就上不去了。啊，通常我们举例都是举大的大段的，没细说。啊，你说放下执着，小乘从初国相到四国阿罗汉，八个层次啊，得八层楼啊。华严经里面讲的十信位菩萨十层楼，那第一层的条件要放下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你才登第一层，你才入门呢。你就知道这桩事情难了啊！我们有没有入门呢？没入门啊！八十八品见惑，佛菩萨为了教凡夫初学，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啊，第一个是身界，第二个是边界，第三个是戒取戒，第四个是见取戒，第五个是邪戒，啊，分为这五大类啊。你放下了多少？这叫学佛，这五大类全放下了，恭喜你，你是释迦真舍弟子，你不是假的，你真的。为什么？你上了一年级了，小乘是初国须陀洹，大乘华严经里面十信位菩萨，你是初信位。 初性位的菩萨跟须陀洹所断的烦恼是平等的，智慧不平等。初性位的菩萨智慧比须陀洹那高出太多了。断证功夫平等。初性菩萨就是小乘须陀洹，那么二果相就是摄性里面的二行为菩萨，二果就是三性菩萨，三果相就是四性菩萨，三果是五性菩萨，四果相是六性菩萨，四果七性菩萨，所以第七性的菩萨跟小乘阿罗汉相等。这跟华严经一对照我们就很清楚啊，你不放下底下一层，你就没有往上，没法子向上提升了。七性相当于阿罗汉，八性相当辟支佛，九性位是菩萨，十性是佛果，十法界。七性才出六道轮回呀！十性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位，他把无始无明断掉了，无始无明七性东西，在变法界、虚空界、六尘界出，这个六根界出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行了，他就超越十法界了，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如来真实意他完全明白了，在华严经就初住以上，初住菩萨示现在十法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应以佛身得度他能现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现菩萨身，现人天身，现畜生身，现恶鬼身，现树木花草身，山河大地身，他全能现，没障碍了，就是此地讲的得大自在啊。我们要明了，得大自在是从放下得到的，经教这些理论不行啊，理论有什么好处？帮助我们看破，看破才肯放下。经教就是好处在此地。真搞清楚、搞明白，我就真放下了。放下才能开悟啊，不放下不能开悟。这部经里头特别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 啊，为什么会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从历史讲起啊。啊，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这些庄严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读了之后，向往、羡慕啊。往生净土的心油然而生了，这就是这一部经的殊胜功德啊！怎么去呢？放下就去了啊！只有放下，你才有一心啊！二心你还没放下了，一心就放下了。一心一向专念，就决定往生了。啊，举《法华经》上这一句话，啊，意思我们前面都学过，对，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唯有诸佛乃能知体，就这句话。啊，那么说明法藏菩萨他不是普通菩萨，他是化身菩萨，他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不是相似佛，十法界里头的佛是相似位啊，智者大师说的六界佛相似界佛啊，一真法界里面佛叫分正界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他没圆满啊。为什么没圆满呢？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习气断干净了就是圆满的，叫妙觉佛果啊，正到妙觉了，这最高的了，这是无上正等正觉了。这个境界里面，十八图也没有了，真正说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八图没有了，十八图没有了，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长寂光啊，四图里头长寂光净土，长寂光里头一切现象都没有，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全没有，所以凡夫的六根圆不到，它不是物质，眼耳鼻舌身圆不到，没办法知道它在哪里。它不是精神，第六意识圆不到，啊，就是六十、七十、八十圆不到。它是真的，永恒不变，永恒清净，啊，决定没有染污。虽然什么都没有，说实在话他什么都不缺，能生万法没有缘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有缘的时候能生万法，所以万法是缘生的，他是一切万法的真因，啊，欲缘就现前。缘是什么？缘是众生的意念，就是念头。啊，所以佛说， 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是缘。特别是在十法界啊，十报图不是原生的，所以它叫一真。缘是个生灭法，性是不生不灭的。十报图里面的境界没有生灭，就是没有生灭这种现象啊，它出现啊，回归常寂光它就没有。今天的科学家他们的成就，佛经上说已经到了极限了，再向上提升很不容易了啊，因为他们用的是八识，是六根。佛说了，六根的能力最强的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我们今天讲的思想啊，啊，思想没有边际啊。啊，实际上是它还是有边际。思想能够圆到阿赖耶，宏观世界，宏观宇宙。它能够圆到整个宇宙啊！今天太空物理就向这个方向发展啊，研究整个宇宙，宇宙的缘起，宇宙的奥秘啊，与宏观的反面微观，微观世界就今天的量子力学啊，它能够圆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认识清楚了，他们的研究报告跟大乘经上讲的是一致的，完全相同啊！宇宙之间的本质只有三样东西，除这三样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就像万花筒一样啊，里面只有三张不同颜色的碎片，它的变化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打开来看呢，里面就这么回事情。啊，这三样东西，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信息、啊，精神现象、 能量啊，自然现象，就是三样东西。除这三样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整个宇宙就这三样东西变现出来。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第六意识的功能就到此为止了。啊，圆不到自性。啊，佛经上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做不到。因为什么？他不能用思想，你要把思想放下。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是执着，啊，阿赖也是能量啊，啊，这是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见性的原因，这佛在经上讲清楚了。不是他不能见性啊，他很聪明的啊，他发现的宇宙奥秘跟佛所见到的是一样的啊，最后就是他不能见性，就是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啊，物质现象从哪来的知道了，是意念，意念精神现象，精神现象从哪来的不知道了啊，他们现在的说法是无中生有，讲的是没错，无中怎么会生有，这还是问题啊，这问题没有答案的。啊，宇宙间这个能量从哪来的？啊，这些问题还没能解决。科学家如果学习大乘，他也能再修禅定，禅定就是放下。那恭喜他，他成佛了。啊，见性在佛法里就叫成佛了，哎，科学家成佛了。啊，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意思，那他们就懂了。所以懂了，他也说不出来。啊，这是宗门里所说的向上一住，向上就是明心见性，这一着呢为真方知，没有法子说得出来，你也无法用言语用分别来认识它，这下面都是法华经上说的，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识得清净故啊，出现于世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这是感应里头最殊胜的。是什么人呢？想做佛的人，你不想做佛就没法子了，他有这么大的愿望， 想做佛这个念头就叫做无上菩提心。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佛加持他，不是无上菩提心的人，佛来了没用处。佛也来，但是不给他讲这个法，讲这个法说没用，他不懂。真正发这个心的人他听懂，为什么？是他心目当中所需求的。开佛之见呢，开始打开，佛把这个门打开，让你看到如来所证得的境界。真境界是什么呢？法华经是的，是这个境界。华严经是的，无量寿经也是的。这个里头字字句句都是佛知佛见。我们常常听到佛度有缘人，这是第一个有缘人，就真正发菩提心，这种人叫根熟众生，他熟透了。一听佛的开示，他就悟入了。那佛对于其次更新的人不说这个法。说什么？说他能接受的法。他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放下。给他讲什么？给他讲六道轮回里面的善法恶法。就像这些这些是阿含经的境界。阿含经里面许许多多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帮助你，教导你怎样不堕三恶道。因为你的志愿就在此地，你不想离开六道轮回想来生在人道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做大官享大福报，都想这些享受五欲七情的这些乐趣，佛也能满足你，也能帮助你比如世间人真是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国的人，哪一种族群哪一种宗教，咱都不管，他想不想发财？都想。想不想聪明智慧？真想。想不想健康长寿？是个个都想，没有一个不想的。那佛说这三种是果报，果一定有因，修因你就能得到果报。因是什么呢？布施。是佛教人修财布施，目的是什么？得财富 好事情啊，但是好事会变坏事。祸福相依，这中国古人讲的，佛里都有祸啊。啊，享福如何能避开这个祸呢？那就叫你，你越有越失，越失越多，越多越失。啊，只要肯失往外失，就没有祸。啊，就像水一样，从那边进来，这边出去，它是活水，是流动的，啊，不会犯水灾啊。如果它堵住了，只进不出，好了，它就满了盈了，那就要水灾就来了。啊，谁叫我们不是？啊，越失越多，越多越失啊。千万不要留啊！啊，你想得聪明智慧，修法布施啊，也是越施越多，不要念法，念法马上就出毛病。念财念法，国报三恶道去了。啊，你现在享福，福享完了，到哪里去？三恶道去。啊，如果你不没有吝啬，啊，越多越失，你将来遇不到尽宗啊，大概都到天道去了。啊，遇到了净土宗啊，你到极乐世界去了。你成佛去了啊！这是佛教我们一般人，我们一般人只有这么大的一个心量，只有这么个愿望，佛满你的愿啊！无一不是得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也不能吝啬，吝啬折福啊！啊，你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你要记住，永远为苦难众生服务，那你就越健康，越长寿。你在这时候有用啊，你能帮助那么多人呢、啊。啊，如果说长寿了，哎呀，老的时候享福了，福享完了，又要去搞六道轮回去了。啊，这个社会上工作，年龄到就退休了。啊，退休之后身体还不错啊。这世间不少慈善团体、宗教团体，这里头没有年龄限制，这做义工嘛，越做身体越好。啊，身体是一部机器，机器要活动啊，它才灵光啊。机器要不活动了，它就上锈了。长时间不动，它就坏了。啊，佛教给我们，心要静，身要动。啊，心最好是住心，住心一处啊。啊，要单纯，要清净。要不染著啊，身要动啊！你看这世间人想要的三桩事情，佛讲的多清楚，多明白啊！人命中有福有贵， 啊，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修的。过去生中没有，遇到佛法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一种事情。啊，我这一生努力来补修，行不行？行。啊，补修，我得到的财富不是自己享受。共济社会大众，我得的聪明智慧也不是为自己啊，为苦难众生解决困难啊，我健康长寿也不是为自己，是为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缘为众生服务。是怎么来的？诸佛菩萨、历代祖师给我们做出的示范。啊，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他展现出许许多多例子，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因缘。啊，我们应该学哪一个样子？学以哪个为典型？这叫佛法。啊，真干、真发心，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啊，以清净平等心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只是现在迷惑了啊，佛的愿望，这是一切诸佛啊，都是于令众生开佛之心，使得清净苦啊，啊，回归到清净心，回归到清净身，回归到清净意，那果报就清净了。那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回修。啊，我们能够向他学习，他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信息，刹那刹那，在往外面透露啊，这一透露。速度非常快，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全收到了啊，跟他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他能不加持你吗？肯定是个道理啊。 啊，得三宝加持，这个佛寺自行化他就格外的顺利了。啊，那么我们遇到挫折怎么办呢？挫折也是加持啊。啊，加持什么？消除业障。心正，行正，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啊，有意想不到的这些挫折，全是消业障啊。业障消除之后，一帆风顺啊。这些事情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他跟我讲的一个题目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告诉我这些道理，告诉我许许多多不同境界现前，无非加持啊。圣经里面，如果你心生贪念，障碍就来了，那业障，你业障现前了啊，逆境恶缘嗔恚心生起来了，业障现前，必须在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得清净故啊，那就对了。你在这里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啊，境界自然就提升了吗？第二句，于是众生佛智之坚固，出现于世。每一句后头都有出现于世。佛菩萨来到世间干什么的？啊，是做样子啊，开始展开让他看看，看着不懂啊。啊，华严经一展开，这是开啊。无量寿经经本也展开是开呀，看不懂啊。啊，佛要把它指出来，事实指示。啊，告诉大家。啊，让他认识。啊，好像我们到博物馆去参观啊，博物馆门开了，我们进去了，琳琅满目，不是货啊，里面的馆员给我们做导游，一桩一桩给我们讲解，哦，我就明白啊，他不给我们讲解，我们一无所知。特别是对于上古出土的文物，这是最为珍贵了。啊，样子呢破铜烂铁，给你你不会要，你不会喜欢的。啊，那最有价值，无价之宝啊！ 啊，一般俗人不识货的，喜欢什么呢？喜欢明清玉器。哦，那个很漂亮。其实那个那不值钱。那是人工的艺术品很多。啊，古来的时候几千年几万年遗留下的，那全世界就一个，再找不到第二个。啊，可是不识货的人的时候，他没用这个破烂东西丢掉了，当作垃圾处理了。啊，所以为一切众生指示。啊，这个示就是要做榜样。啊，你讲给他听，他不相信啊。你做出来给他看。那他就相信了。啊，你是最普通的素食。素食好啊。你劝他说吃素，那就真的难为他了。他做不到啊。啊，没有荤腥他吃不饱啊。啊，可是他又希望身体健康。啊，我这么多年参加了十几次联合国的世界和平会议。啊，会议当中最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会友们都会找我聊天，问我养生之道。啊，你怎么保养的？我参加这个会议，75岁之后啊，这样的年龄，在会里面几乎很少很少，不是没有也有，很少。啊，一般年龄大概都是40-50岁啊，不超过60岁的。啊，我们坐在一起，精神饱满，没有疾病。啊，跟我们见面，觉得我们非常欢喜，没有任何一桩忧虑的事情，啊，快乐。给他们很好的好感。啊，什么保养身体的？很简单。一个是清净心，一个是素食。我就告诉你两桩事情。啊，快乐。中国古人讲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喜事。没有忧虑，没有烦恼，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好了。你要的我全不要，我要的你也不要，我们两个很好相处啊。那你要名我不要，你要钱我不要，所以你要的我都不要。啊，我要清心寡欲，你不要。啊，我喜欢每天读经，你不要。啊，所以我们没有冲突，跟任何人都没冲突，没冲突就是好朋友啊。 啊，做出来给人看，别人就相信了。前几个月，我访问印尼，特别怀念瓦西德前总统，我们交情非常好，他过世了，我到泗水，他的老家。墓园去看看，从雅加达飞到泗水，从泗水乘车，路还算不错，跟我们海飞这个路差不多。往返5个多小时，身体还行，我看那些年龄至少还小我10岁，他们不如我。佛法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真诚，你的心清净，心里头有仁有义，你就不会劳累了。前些年几年前我在北京回到庐江安徽，我选择了乘车，离开北京的时候，在北京三环绕一圈，我一路念佛，给中国大陆的地神回向啊，希望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呢。我一天乘车15个小时，别人都以为很劳累，我很快乐，能有这个机缘为祖国山河大地来祈福，希望这个地区不要有灾难。我告诉我们同车的人，包括司机都念佛，我说我们这个车就是道场。这车里面供的佛像。我说今天我们是做佛事。我们要做消灾祈福的法会。15个小时我带着大家。当中好像只休息2次。 啊，吃饭的时候休息。没有想到自己，你就不会累。如果想到自己，哦哟，长途旅行，你就会很累。我们心里只有祖国大陆，泯扬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能有见佛闻法这个机缘，这一句佛号，古人讲的很多，讲的好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平常没有机会闻到啊，啊，我们这个车是念佛心，念佛的车。啊，一路上只有一处遇到堵车，大概半个小时。啊，其余的道路上畅通无阻。啊，现在中国大陆高速公路做得很好。啊，所以学佛最好把自己忘掉，别去想自己，什么事都没有。啊，想自己的时候，什么麻烦都来了。啊，何必想自己呢？这第三句，于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于令众生入佛之见，出现于世。我们这个本子有个道字，入佛之见道啊，那应该加个字，入佛之见见道故啊，或者是悟道故。他现在有悟者入佛菩萨对我们只能做到开示，悟如两个字是我们是众生身边的事情啊，佛给我们开示了，我们会不会觉悟？要能悟，不能如啊，这叫解悟，你明白了，也非常难得啊。当然佛是希望你能够证入，入就是你证得了，你其如了这个境界，入佛的境界，入佛之见就是入佛境界。这个境界，法华境界，华严境界，其如了啊，能入这个境界的人当然不多，最低的程度原叫初住菩萨入境界了啊。给诸位说，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是悟佛之见没入， 如就成佛了。佛希望一切众生呢，早一天成佛，你就永远脱离十法界了。这是佛的心，前面我们读过，阿弥陀佛如是，一切诸佛如来无不如是。啊，恳切的期望着一切皆成佛。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我们在一起学这部经啊，这部经是如来的开示，我们纵然不能够证得，至少也要悟啊！啊，佛的这些话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接着呢要真干，怎么真干呢？放下万缘，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就是真干啊！我这一生就一桩事情，我来到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为这桩事，念阿弥陀佛。除这一桩事情之外，其他都不是我该做的事情。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我无始劫以来的事情，生生世世不能解决的六道轮回啊！啊，这一下的问题解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就入佛之间了吗？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见你，佛来见你，首先是佛光普照，佛光加持，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完全没有功夫，生凡身同居土，什么都没放下了。可是临走的时候要一切放下，临走的时候临终还放不下，你西方极乐世界没份了。再多人帮助你助念，你不肯去，你有留念，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这事情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临终要放下了。临终这个事情真难，平常要练。啊，怎么练法呢？每一天晚上睡觉，要做一个观想，想着什么？我现在睡在床上就往生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什么都带不走，身体都带不走。天天晚上做这样想，养成一个习惯，到临终的时候一定产生效果。 没有一样能带走的啊。财产带不走啊，权势地位带不走啊，名闻利养带不走啊，亲情带不走啊。你心里要明白啊，你留恋这些全叫妄想。如果你能够想想的是真的，你还能带走，那还情有可原呢，想了没用啊。那又何必要想呢？啊，时时刻刻想着佛来接引我，我走了，这世间所有一切不闻不问，与我不相干。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应有尽有，不用操一点心。啊，这个世界上什么好东西你都带不去，极乐世界呢，最差的东西也比这边好，不晓得好多少倍。啊，所以极乐世界确实很诱惑人呐。啊，经要多念，别胡思乱想，不念经他就胡思乱想啊，这个对我们产生障碍很大啊，不能不念，不能不听，听的变数越多越好啊。坚定自己的信心，坚定自己的愿心，也帮助你真的看破放下了。啊，妄念多，止不住，听经能止住，读经能止住。啊，可是听经读经还不行，妄念还是好多。那不要紧，只要你有耐心，你认真去听，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去读啊，两年三年妄念自然减少了，妄念减少了证明你功夫得力了啊，你慢慢的就能够起入境界了，不要害怕，好像哎，我没有读经，好像妄念少，怎么我一读佛经妄念更多？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这种现象啊，这不是你不读经的时候没有妄念，你不读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妄念，现在一读经呢，发现妄念，不是读经读来的啊，不是听讲听来的，不是的啊，你本来就那么多啊，没发现啊，要叫你静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啊，所以这个不要害怕，这是正常现象啊。现在重要的如何要把这些妄念减少，你得用方法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人家叫我念佛，我止不住妄念很多，叫我打坐妄念更多啊！我只有用一个方法，我发心出来讲经， 初学的时候讲一个小时，要预备40个小时才能讲一个小时啊！预备的时候要很认真，啊，慢慢就有进步了。啊，半年之后，我的进步很快。我讲一个小时，大概准备2个小时时间就够了。你看，从40个小时变成2个小时，半年的时间。啊，一年之后，我讲经1个小时，大概有1个小时准备就够了。以后进步很快，我1天8个小时准备的经文可以讲1个星期。啊，越来越自在啊。可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放松啊。啊，我每天还是要用很多的时间读经。啊，读什么呢？读这一部经不同的注解，祖师大德的。啊，我学了研究，同时看4种不同的注解，主要参考资料。案头还有10几种啊！我学这部经，我找到20多种注解古注啊，在20多种里选4种，4种里头选1种为主修的，其他3种重要参考资料啊，在其余的。有时间我就看看，没有时间就不看了。啊，这样的准备再去听老师讲经，不一样啊。听讲经要有准备啊。啊，这一段经文老师讲的他优点在什么地方啊，跟古人讲的哪些不一样啊，古人的注解时代不相同，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些解释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对当代，当然也考虑到以后啊，所以你多看注解能够了解每一个朝代学佛的思想，了解每一个朝代啊，学佛人的程度啊，能看得出来。嗯，后面人都参考前面人注解啊，你也就渐渐有能力应付现代人。中国古人讲的话说推陈入新出新的啊，从旧的基础上你有新的发明啊，像我们在今天啊，科学提供我们很多最新的这些资料啊，让我们来解释佛经里面有大问题 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世界成就篇，那都是现在物理学家啊，宏观宇宙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帮助我们理解。啊，量子力学家啊，帮助我们解释宇宙缘起。啊，生命的缘起，万法的由来。啊，佛经里面讲的微尘世界，科学还没发现，精彩绝伦呐！这经文后面是黄念老的注解，上面祝福为因。以大师因缘，开示悟入佛知之见，而出现于世。诸佛如来如是，菩萨声闻出现在世间也如是。佛知开示，即是佛知之见，故唯有诸佛乃能如舍之知啊！这话真的，这就是开经记上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谁能解如来真实义呢？唯有诸佛。你没有入这个境界，你怎么知道真实义？菩萨的化身菩萨啊，声闻缘觉足思大德，这其中众生有福了，诸佛如来应化而来，他身份没铺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以为是凡夫啊，他真的是如来才来的啊。啊，印光大师，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细心去观察。印足一生的行仪像不像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你越看越像。啊，你说莲池偶遇啊，不是佛与化身菩萨再来。这些经论里头的奥义说不出来呀、啊！诸佛菩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呀、啊！众生有感，他就有。现在众生也有感，众生只要有念头他就有感啊！现在众生的念头错了，违背自信啊！现在众生都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七情五欲，搞这些 正念没有了。那他也有感，感的是什么呢？妖魔鬼怪。妖魔鬼怪跟他做朋友，妖魔鬼怪加持他。那么佛法正法还有希望吗？希望肯定有啊。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邪不胜正。为什么呢？邪知邪见。赶得来的是灾难，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越来越频繁了，科学家也给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现在地球磁极出现变化，最近这三四十年来偏差了5度，所以地球上的气候产生严重变化，科学家给我们的警告，从今年起春秋的时间特别短，冬夏的时间特别长，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这种变化对于人类来讲有严重的威胁。为什么呢？变化之后，这个物产产生变化了。我们最主要的粮食，种不出来了。粮食大幅度的减产，人怎么办？所以科学家提出粮食危机，但是没东西吃了。寒带地方变暖和了，寒带的动植物不能生存。热带的地方本来是炎热，它现在变冷了，热带的动植物也不能生存，所以很多动植物会绝种，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再有就病毒，病毒是从恶念变出来的，不善的心念造成的病毒，这些病毒防不胜防。我们今天讲的传染病啊，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科学家知道没法子解决，美国布莱登先生说得很好，他说得不错，希望 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要觉悟，要反省，真正能够弃恶向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有救。这个话我们承认，跟佛经上讲的道理完全相同。啊，如果不肯回头，麻烦就大了。啊，还是搞自私自利，还是搞贪嗔痴慢，起心动念还是损人利己，那这个灾难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啊，二灾难就在我们眼前。中美洲玛雅族的古老语言说，大灾难是2012了，今年是2011，明年就到了。啊，在古时候他们的科学特别发达，在没有精密的仪器，对于太空星球的运动了如指掌。啊，几千年前的推算算得很准确，一点都不差。201211月21日银河对齐，这是一个天象啊，就是银河的中心是个黑洞，叫科学家证明引力特大啊，光都逃不掉，都被它吸收进去。啊，这一天黑洞跟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啊，这样的情形大概50000多年一次。啊，我们这一生呢遇到了，啊，科学家有一半呢对这个事情还疑惑存疑，有一半相信。啊，怕的是这个黑洞啊，巨大的引力引发太阳风暴。啊，太阳风暴中国古时候叫太阳黑子。啊，如果是特大的太阳风暴，那肯定会影响地球。啊，最害怕的呢是怕引起地球上的海啸，啊，它的引力能把这个地球海水呀一下拉上来，怕这个。啊，如果这个海水一下拉上去，拉到几百公尺，那个麻烦就大了。第二个是怕这个引力导引火山爆发，那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啊，这也很有可能啊。科学家在，我记得应该是在40-50年前就提出警告，非洲西岸 有一些岛屿，名字我叫不出来了。这些岛屿是活火山。啊，估计这个火山要是爆发了，会引起600米的海啸。你想想看，海水600米高，还得了吗？啊，这么大的一个大浪，从非洲的西岸推到美国的东岸，就是通过大西洋，需要8个小时。8个小时，它会原路减轻。啊，最低的估计减1/10，到美国的海浪里1/10，1/10还有60米。这样大的这个海啸扑到美国东岸的时候，那全整个就没有了。啊，我们图文巴上一次下的这场雨，啊，市长告诉我，雨水在街道上积到几寸，啊，不到10分钟啊，就涨到2米。所以有很多人逃都逃不及，啊，也我听说淹死30多个人，啊，还有一些失踪的。突然的呀，1个小时之后水就没有了，退掉了。这是个高山嘛，都流下去了，突然的。这很可怕的现象。居住在沿海地区，啊，网络上也有报道，啊，科学家报道，美国的黄石公园，这在西岸，啊，黄石公园是个活火山，啊，我们去过这个地方，但是不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我们只知道在地下的时候温泉很热，啊，温泉喷出来，那个水要滴到皮肤上会烫伤，啊，所以这个对旅游观光客都有警告，啊，决定不能靠近，啊，远远的去观赏，啊，那是一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啊，我看到科学报告，如果这个火山爆发，火山口多大呢？宽35英里，不是公里，35英里宽，长呢45英里长，这还得了？你是那个火山的熔浆有多少？科学家估计，如果这个火山爆发，美国1/3没有了。啊，它影响的地方是1000公里。啊，那么黄石公园要往东面去延伸到美国的东海岸，大概有1500公里到2000公里的样子，有这么长的距离。啊，所以美国人估计1/3的美国会受严重灾害。这些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啊，全世界包括海底火山多啊，啊，纽西兰这个岛在火山带啊， 大灾难不会，地球不会消失。可是地球上的生物受到严重的创伤，啊，这些科学家报告都在我们眼前。对我们学佛修净土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坏事，让我们提高警觉，赶快发现，早一点到极乐世界去，啊，移民过去吧。时间足够啊，2年时间足够啊。啊，黄念老这部大经解注解成功之后，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往生前半年就6个月，每天14万声佛号，万缘放下了啊，6个月往生了。他能做得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所以我们要做心理上的准备，对这个世间不能再有任何贪念，要认真老实念佛，把念佛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有缘的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这是帮助自己、帮助众生解决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而且是决定靠得住的方法。功不唐捐了。啊，佛法如何避免劫难还能够保存，那就是大量的翻译。啊，到处都有收藏。啊，灾难不会把这个世界完全毁灭。啊，总会也留一些地方存在。啊，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翻译。啊，全世界有佛法的道场，我们尽量去赠送。啊，让每个地方都保存。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古人也是用了很多心思，将经文刻在石头上。啊，《诗经》，我们在北京发现的。房山石经是整套的大藏经，刻在石头上。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啊，如果有个地震，全完了。世间没有坚固的东西，所以只有大量延伸，到处收藏，就不会失掉。 啊，保存中国文化要用这种方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